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这行了吧？ 好像没吃饭似的， 还得大， 大点。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哎，对，比刚才好一点，不过再大点就更好了。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无坠子吧，再大点。 脏脏脏脏脏，我就这么大了，你再高高不上去了。 行了，那可以了， 就这样了。 哎，我给你来一凳子。 干嘛？ 来， 不，来一凳子 。站着多好。 您坐 一下 啊， 您坐一下，我放心了。 啊， 不，你这伴奏哪能站着？ 哦，对对， 哎，对 啊， 对，那我得化个妆， 还化个妆， 我得包点头， 我还包个头， 捯饬捯饬啊！你看看，俗话说不捯饬不好看， 嗯， 捯饬出来您再看， 那就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这干嘛呢？ 哎， 那这就开始了， 哎， 这叫无坠子， 哎，无坠子， 看看，上了精神， 那看看，哎， 嗯，这天还包个头， 怎样？ 那得 无坠 子，这叫无坠子， 大褂往起来。 干嘛还往大褂呢？ 哎，无坠子 哦，无坠子， 哎，让您看着得精神，嗯， 哦， 哎，无坠就得这样。 哼，您看看， 把袖子绑起来。 哎，干嘛还撸胳膊绑袖子？ 无坠子嘛， 哦，无坠子， 哎，得有上午的精神。 好，好， 摁下电铃， 啊， 我上场。 按电铃， 无坠子开始， 开始了啊， 来， 噔，开始了，这回。您这是无坠的，您这是武士道啊啊！ 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端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夫妻百日恩，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上来这四句满不挨着 啊，无坠子什么不挨着， 无坠子还不挨着，好嘛， 四句提纲点八一不多标， 嗯， 不信学徒诸葛亚僧本瓜雕子横眉凶儿， 哼， 我给你唱一回坠子书， 坠子书， 回 要开始了， 回 你就注意， 我叫你呢， 你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回， 我怎么办呢， 你也回答回， 我也回答坏， 哎， 可咱俩都坏， 哎， 那好的呢， 好的出口了。坏 坏 把鞋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了，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 你唱你就唱你的吧，你打人干嘛你？ 没告诉你无坠子吗？ 我这就开火了， 那还等多呢？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儿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把弦子把你说的完。 您您呢？您赶紧找别人。我来不了这个您了，您一惊一乍的，这受得了吗？这个啊，我以为又要打人了，我这是，怎么这什么词儿？这是 什么词儿？要罢了钱啊！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那阵说书场不卖票，打零钱，这要罢了钱。 那么第二句呢？ 书归的正啊， 这就开书了。 那是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罢了钱，书要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来管听。 咱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啊！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呢？ 得拉弦啊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我还没准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不是废话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钱了你就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不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难也不中啊。 哎，别唱了，你什么都不会，你唱了干嘛呢？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哎，对了，打这开始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这化个妆吧， 化个妆， 化个妆，化妆， 我也打扮打扮。 你 光 别光别光， 哎呀，你不打扮不好看， 打扮出来你得看， 那就漂亮了， 更难看了。 怎么样？ 好。 哎呀，行不行？那我就开始吧。 这老仙儿， 哎，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呢？这叫无坠子， 无坠子就是打人。 对，没错，无坠子就打我呀。 对了， 啊，好好好， 这老仙儿， 我的妈呀！哎，拉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万里青孔，下大雨，这不像人话呀！ 鸭狗歇油，炒大葱， 有这么吃的吗？ 张飞去了林黛玉 啊！李靖都是今天要抽风， 你才抽风啊！ 我看你们四个人就要抽风了。各位听见了吗？这四句满不挨着，像话吗？这个，我告诉你，无坠子就是不耐住， 对，挨着就不叫无坠子了， 对，我这就叫无坠子， 对。 等会儿我问问各位，这不挨着词儿的无坠子爱听吗？这还爱听，真有捧场的，那我就拉弦了， 这是好劲儿。 我的妈呀！知道这样我不来干嘛呀？这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拉大弦儿，竖大拇指，当他拉三块草，大声欢听啊！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听着都不像话。我管拉，你们管唱，大伙儿管听。 对了， 没有，这不废话吗？几位，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无论的总是废话。要不废话那就不叫无坠子了。 对，废话你们爱听吗？哎呀，今天的观众可太好了，给您鞠躬了，一块听废话。哎呀， 拉弦儿，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要听文的难不会啊， 要唱武的俺没学成。 半文半武俺也唱不了啊， 酸甜苦辣是那也不中啊， 整个一废物啊。各位 啊，四句全不挨着，不挨着，不挨着，你没准备好，你们干嘛来了？ 拉弦儿， 我算倒了霉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牛年春节真高兴啊， 当啊，我给大伙儿来鞠躬啊， 牛年好运能实现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恭喜发财就成了富翁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恭喜发财就成了富翁啊， 喂！ 哎呀，各位，这节目好不好啊？ 我爱打开喊的好呢。 哪位喊的好？啊！啊！老哥，是您喊的好。那好，给您，您挨打，我下去。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孟凡贵、严月明、王千祥、李增瑞五位相声名家联袂为您奉上的新编五坠子。河南坠子这门独具地方特色的曲艺形式，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它也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郭文秋演唱的幽默小段《偷年糕》。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忙着把年过，家家户户争年头，公公破面婆婆争，儿媳妇怎么那个婆来少，争的争烧的少，不大一会儿一锅念叨就争受了。老婆婆外边娶个哪个妹儿来穿，老公公拉去点赞把谁挑，儿媳妇一见心欢喜，他一心偷吃那热念叨，都上前显开了火山笔杆，拿起筷子就插念叨，插起念叨刚咬咬，哎，怎么敲，老婆婆插门就退来了，儿媳妇一见就害了臊，哟，这怎么办呢？哎，急忙把衣裳襟儿他就往上撩，把念稿放在了肚皮上，哎呦，把肚皮淌了一个大了泡，无奈何给个闯呼扔出去，走，怎么跳，老公公挑水也回来了呀，这块热念稿正打在老公公的嘴巴子上，把个老婆的肚子给粘住了，这个老婆一见心好闹，那一声老天爷要你听到，你下雨下雪我不闹，你不该从天上下念稿把我的肚子给烫掉了啊啊啊啊啊啊。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